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13章，我被吕叔讲得有啲莫名其妙，咩恶犬啫，再恶嘅狗都唔够你恶啊。挂咗电话之后，我睇一睇时间，已经系晚黑嘅8点钟。喺深圳呢一边，这个季节就黑得早，外边咧已经一片漆黑。我离开房间，问下嗰个正喺度上网嘅顾大美女讲：你个假期系咪仲剩翻5日啊？顾美女就轻轻咁岌咗岌头讲： 系啊，点啊？ 我就将自己嘅身份证揞咗俾佢讲：订机票啊，听日提前翻去。我同你一起。跟住我就将吕叔找我的事又讲了一次。顾文敏一听我有复仇的打算，他就迟疑了一下，他说： 事先这么犀利，你们有把握的了？ 我说：没有啊，不过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的，我怎样都要给小豆一个交代的。顾文敏就岌了下头，迅速地订了第二日去北京的机票。我同阿吕叔约好咗行程，3个人就喺机场嗰度碰头。吕叔咧仲系嗰副咁嘅衰样，我哋事实上已经抹晒面噶啦。不过而家个 U 盘就喺吕叔手里边，这个人发俾我嘅资料，亦就系其中嘅一部分，明显系留有一手嘅。而且喺呢个思仙嘅事情上边，我哋两个又有共同嘅目标。喺呢一种情况之下，我哋一见面就乜都唔使讲，亦都默许咗而家暂时嘅合作关系。有句话讲得好，世界上呢冇永远嘅敌人，有嘅只係永恒嘅利益。顾美女客气咁对吕叔岌咗下头，3个人亦都唔再多讲嘢，就上咗飞机。下午4点几钟就到达北京。落车之后，顾美女就先返屋企，我同吕叔就喺酒店嗰度休整。当日亦都冇咩急急忙忙咁去搵专帅，而係打咗个电话预约。专帅对于我呢仲係算俾面嘅。至于我点解突然间出现嚟北京，亦都冇再多问，讲话听日晏昼有得闲，到时就见面啦。不得不讲，而家呢个专家呢佢就家大业大。专帅能够抽出时间嚟见我，确实亦都真系俾面嘅啦。对于佢呢个人，我仲系好有好感。虽然讲我哋两个人相交就唔算系纯粹，亦都系因为撒满神语先结识嘅。但系专帅呢个人比起吕叔，已经系算系正派好多。至少佢唔会系一个咁嘅少女藏刀嘅人啦。由于吕叔同埋专帅之间系有过节。所以第二日呢，我就一个人单独去咗专家。嚟到专家嘅时候，迎接我嘅系中公，一段日子都冇见，佢仲系咁嘅老样子。不过我哋就真系几熟噶啦，所以中公仲系几热情嘅，一边带住我向入边走，就一边好似想讲啲咩咁。最后亦都只能够叹咗啖气讲：窦兄弟嘅事呢，我就听讲过啦。佢又冇再讲乜嘢。然之后就拍拍我膊头，再低声咁讲：呢件事我哋当家亦都派人打听过，冇咩消息。唔好睇当家佢平时对窦兄弟又冇咩好面色，其实佢都几放喺心入边嘅。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嘅。我冇谂到呢件事，专帅亦都有出面，心里边就一下感激，岌咗下头。入咗去嘅时候，专帅正喺度睇紧文件，睇得出咧佢应该亦都啱啱赶翻嚟，身上边件西装都仲未换，喺旁边仲企住一个好似秘书嘅模样嘅人喺度讲紧啲乜嘢。中公出声讲：啊，当家嘅陈先生到咗。专帅冇抬头，佢嗯咗一声，挥一挥手，嗰位秘书就躬身离开。客厅里面一时之间就得返我哋3个。专帅呢下子先放低咗文件，担高个头讲： 坐啦。 一进一抽嘅两块面组合埋一齐， 依然都是不冷不热，显得佢好冷静。我坐喺个梳化上边讲，真系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！知道你嘅时间宝贵，我就开门见山啦。尊瑞又岌咗岌头，露出咗满意嘅神色讲：我唔中意讲废话嘅人，直讲，一阵间我仲要开会。大家逐出嚟嘅就真系唔一样，气度上边就比唔上。我正咗一正神色，将事先嘅事大致咁讲咗一次。期间呢，尊瑞仲系一直静静咁听住。最后佢系问：喺雪龙山出嚟，冇发现到佢嘅尸体咩？我心知道佢系问豆腐，沉重咁岌咗岌头。尊瑞就双手交叉，靠咗喺梳化上边啊，谂咗一阵间，佢又讲：冇尸体，人可能仲系在生嘅。我又讲：唉，咁啊，成理吉言啦。但愿如此，我听中公讲咗啦。唉，多谢你先。尊瑞微微咁岌咗下头，算系接受咗我嘅谢意。跟住佢又讲：你而家揾我，系咪希望我能够请佢出山呢？依一个佢，旅途上边吕叔就已经同我讲过佢嘅资料。呢、这个人咁啱就同我同姓，叫做陈天德，出身就系喺呢个湘西，擅长练师之术，年纪就唔系好大嘅，30几岁到啊。喺北京呢就有一个偏僻嘅宅子，一个人就喺度独居。佢嘅性格呢就非常之古怪乖张嘅，一般人对佢啊根本上系捉摸不透。即使系好似吕叔啲咁嘅人，想要投其所好，但系都唔知点投。呢一个人系精通练师之术，但系就好少自己练嘅，甚至乎佢从来都唔练。相比之下，佢嘅另一个绰号倒系比较响。识得佢嘅人呢，都不约而同咁同佢取咗一个叫做犬神咁嘅绰号。只系听讲呢，呢一个人系非常之中意狗嘅。至于话中意到边一种程度，可以博得一个犬神咁嘅称号，咁啊真系不得而知啦。尊瑞问完我之后，我岌咗岌头讲：只有佢系知道对付师仙嘅办法。尊瑞露出咗迟疑嘅神色。呢、这个人一向比较决断嘅，而家呢一种情形，实质就真系好少喺佢面上出现。所以我而家心里边不由得打咗个突，心谂：万一如果佢唔愿意卖我呢个人情嘅话，咁啊点算好呢？不过尊瑞迟疑嘅神色就冇维持咗几耐，一阵间之后佢就岌头讲：我呢就可以同你牵呢个线，至于佢帮唔帮你，我就唔敢肯定。不过话我又要讲清楚啊，我卖你呢个人情都几大嘅。我啊冇谂到佢会咁直讲得，于是我就讲：大咁点大法啊？尊瑞啊淡淡咁讲：你过几日就知道噶啦，我会安排你哋见面，先等下啦。于是接落嚟几日我就开始等啦，不过我亦都冇敢闲住，有道呢就无礼不登门。呢次我就下咗血本，再加上吕叔自己亦都买咗礼，加埋起上嚟足足就有成30几万。我心諗伸手不打笑面人，呢一大笔礼咁砸落去嘅话，至少都唔会俾恶狗赶出嚟啩。三日之后，尊瑞就亲自上阵，带住我同埋顾大美女仲有吕叔就上门啦。尊瑞睇见我哋攞住礼物之后，佢又拧一拧头，似乎好唔满意啊。文文就见咗，不由自主咁讲： 啊，尊先生，系唔系我哋啲诚意仲未够啊？ 尊瑞啊，似乎好似谂到咗咩咁讲： 去睇下你就知噶啦。 跟住咧，佢就带住中公行喺前边。呢、这、一个过程，吕叔啊完全被当成系隐形啊。我对佢哋之间嘅恩怨亦都冇咩兴趣，所以亦都冇再多问。过咗几条巷道之后呢，周围嘅环境就越嚟越旧啦，显然进入咗一片嘅老城区。冇几远嘅地方有一条臭水沟，下水道嘅井盖呢就摇摇岌岌。周围住嘅应该都系北漂嘅人， 环境非常之恶劣，空气当中仲散发住一啲古怪嘅味道。顾文敏啊细声咁讲：， 哇！呢一片咁嘅区域冇几耐就要改造噶啦。嗰位陈先生点解会住喺呢啲咁嘅地方嘅？ 中公啊讲：唔能够用常人嘅眼光去睇待佢，唔系嘅话就肯定会吃亏嘅。冇几耐，我哋就喺一间单独嘅院子前边停咗落嚟。院子嘅门呢，仲系嗰啲老旧嘅木门。中公就敲咗三声之后，门就即刻打开咗啦。点知道呢个门一开，里边啊冇人嘅喎。我耷低头睇一睇，门口居然啊踎咗只大狗，好似系德国牧羊嚟嘅，嘴里边就担住一个门扇。顾文敏啊惊叫一声咁讲： 吓！佢开嘅门， 呢隻大狗嘅眼睛啊，同我哋对视住，紧接住一转身就叼咗个门扇往入边走。我向里边一望，即时就觉得头皮发麻啦，因为里边全部都系狗，各种各样，细一啲嗰啲只系好似巴掌咁大只，大嗰啲就有齐腰咁高。在院子里面呢，这些狗走来走去，随着个门一打开，那些狗的目光齐齐齐齐地掘住我们。他们一只只又不吠又不叫，只是不断看着我们。这种感觉真是等人觉得的毛管都冻晒。顾美女呢就很喜欢动物的，但是一看到这么多只狗，而且是感觉到很诡异的狗，亦都有啲开始发毛，佢紧张咁望咗我一眼，我啊拍拍佢只手，示意佢啊唔使惊。呢个院就唔系好大，逼满晒狗，里边个门打开，忽然之间传嚟咗一个沙哑嘅声音： 入嚟啦，关门，女人唔准入。 顾文敏一听，下意识咁问： 吓，点解呢？ 门里边嘅人阴阳怪气咁讲： 我一见到女人就烦嘅啦。 顾文敏啊皱一皱眉头，我啊面露不悦，佢啊微微咁岌咗岌头讲： 咁我喺外边等你咧，正事紧要啊。 我啊岌咗岌头，心里边啊暗暗闹呢个咁嘅陈天德系咪架子太大啦？不过而家有求于人，只能够放低姿态啦。嗰个人就坐喺个房间入边，光线系透唔入去嘅，里边黑蒙蒙，只能够睇到一个模糊嘅影，亦都睇唔清佢生咩样。我哋四个男嘅啱啱行到呢个内门嘅门口，嗰个人又开声啦，佢又讲： 就企喺门口，有话快啲讲，有屁快放。 呢个咁嘅距离，我睇清楚呢个人嘅样啦。这个面相普通，但是他的面色就非常之苍白，约莫是三十几岁的男人，着得有点污糟邋遢，和他目中无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他手边的桌上边就摆着一盒飙紧热气的江师傅牛肉快食面。我一时之间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一啖气塞在喉咙里面，一隻字都飙不出。呢阵时，吕叔嘅面皮啊仲系厚，佢窒一窒之后，就露出咗一副恭敬咁嘅微笑，奉上咗我哋嘅礼物，讲： 啊，陈先生喺呢个店里边打扰你，真系实在唔好意思啊！一啲心意，希望你啊收低。 嗰个人啊睇一睇吕叔手里边嘅礼物，阴阳怪气咁讲： 几有钱啊！我呢一世最憎就系啲有钱人嘅。 吕叔的笑容冇改，佢又讲： 我唔系咩有钱人，不过咧有求于你，咁啊自然倾泽全力啦。 陈天德啊岌咗岌头，佢又讲： 啲嘢就留低啦，你哋嘅请求我拒绝。 即使系吕叔呢一种咁嘅笑面狐狸，亦都顶唔住啊！我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啱啱想开口。尊瑞啊，对我摇咗一摇头，跟住佢亦都唔理陈天德，同阿中公讲： 将食嘅攞出嚟。